当中说话的女性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视频的真实性又如何？是谁先发出来的呢？如果追究造谣者，那是视频中的女性还是传播者呢？今天还要关注冤案频繁。在2008年12月，山西吕梁的某村发生了一起枪杀案件，当时村民刘仁旺是被认定为了凶手，被判重刑。但是刘仁旺不服，这个案件经过了3次审理，曾经被认定的关键证据都被排除了，刘仁旺获得了自由。那他现在用漫画的形式再现了当年刑讯逼供的场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刑讯逼供的手段。那么他的漫画都画了些什么呢？这个案件翻案的制胜因素又是什么呢？稍后我们来解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近一则台湾女导游号召大陆游客抵制康师傅的视频爆出的，说康师傅在大陆使用的馊水油是台湾的56倍等等消息，将康师傅公司推上了食品安全的风口浪尖。那这段只有短短2分41秒的视频当中，尽管所披露的数据没有经过证实，但是引发了众多营销账号的转发和谴责，甚至很多的微博名人也都转发了视频。据康师傅方面说，这段视频在网上影响人数超过了300万，公司紧急对外发布声明说这段视频属恶意重伤，已经向警方报案。那么昨天媒体报道，在8月3号起的短短2天之内，康师傅的股价迅速下跌，市值损失超过了30亿港元。8月7号下午，康师傅对外公布了3年来的油脂详细使用情况，并且强调从来没有用过进口的动物油脂。在2013年至2015年康师傅油脂使用状况报告显示，康师傅在国内生产所使用的棕榈油、牛油、芝麻油、猪油、鸡油、鸭油等6种油品当中，全都在国内采购，由中粮粮油、益海、嘉里和双汇集团等国内的知名供应商来提供。康师傅控股新闻发言人李一林告诉记者说呢，视频的真实性本身就存在疑问，没有任何旅行社和旅行团的标志，但短短2天就有几百万的传播效果。在8月2号中午，这段视频最早由微博 ID 柯笑阳、认证信息为上海欧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首次发布，很快由40万、60万的传播量上升到了360多万，而且大多是营销类的账号转载。李一林表示，肯定背后是有黑手在推动。康师傅方面表示呢，目前已经向警方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并且选择提起刑事、民事诉讼来进行维权。那么就相关事件，我们继续进行法律点评。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魏振胜律师。你好，魏律师。 你好，丹青，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嗯，那现在他要准备起诉造谣者了，那到底谁是造谣者？是说发帖子的人，还是说视频里的那个说馊水油事件的这个人？ 这样，凡是在这种信息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现在每天都感受到它带来的这种成功，或者说我们带来的便利。 嗯， 但在这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随手的一看到有一条新闻，马上就转载了。实际上，在这里面，只要是制造的，或者说制造这条信息的，或者说你传出来以后你再转发的，都构成转发的量达到一定程度。因为我们现在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说你要是制造一个虚假的信息啊，然后被点击的次数达到5000次，或者说是你把它转载了，转载完了以后呢，又达到500次以上，这都是构成犯罪的。 有明确数字的规定。 对，有明确数字的规定。如果达到这个数了，那可能那就会非常严重。 嗯， 轻了它也构成，比如说民事损害赔偿，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有什么隐私，你把别人把它公布出来了，这个东西虽然是真实的，但是你把它公之于众，它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也要承担民事赔偿。 这是一个民事赔偿。 哎，民事赔偿责任，如果非常严重了，就会构成犯罪。 嗯，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制造这条虚假信息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虚假的啊， 有待于 警方的进一步的调查。如果说警方调查的结论确实是编造的、假的，有意的诋毁某一方的商业信誉，情况这么严重，后果这么恶劣， 那这个应该是构成犯罪的。 嗯， 那、 嗯、 如果是的话， 嗯， 那么制造的人是其中有相关的推手转载的人，那他也一样构成制造的、转载的都构成。 嗯，那这个报道里面所说的这个视频，先不管它真假如何，第一个发出来的人说他可能是被追究的， 他是必然跑不掉的，是制造的嘛、 嗯， 制造假信息的。 那就是说，如果事先有人制造了一个，比如说是诋毁别人的视频，你自己去拍摄了一个，或者去偷拍了一个，这个、你制造者肯定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那同时，比如说可能不是我发誓，我都托别人发出去的，发的人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对，发的人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嗯、就轻的话，可能是一个民事赔偿；如果重的话，那就是一个刑事责任， 犯罪， 比如说诽谤罪。 对对对， 包括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有一个叫损毁商业名誉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 商业信誉、 商业信誉这样的一个，嗯，那如果真的是造谣者，那承担的责任是民事和刑事两种。但是咱们现在看到报道说，咱们就是假设啊，现在这个影响是不是很大呢？咱们假设这康师傅说了，我们现在损失是30亿港元。这个那这个损就应该说很大很大了，恶性影响很恶劣。那如果是因为一个诋毁我们的消息造成的话，那他这承担责任可就大了吧？ 那对，没错，那肯定各种犯罪，那要罪行的， 肯定是一个刑事责任。 对对对对。 当然，如果说这个事情可能它是真实的，那就另外一个说法了。 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在网络上传播的东西，我们随便去传播，即使它是真实，但有些东西也是不允许你去传播的。 嗯， 比如说当事人之间的隐私，比如说我们车辆的信息， 嗯， 我们家庭的住址，还有我们做其他的，哪怕这个事情不太符合这个人的道德，但是我就做了，那属于别人的隐私范围的，这个你要去公布的话，依然会构成民事侵权的。 嗯， 不一定说是真实的你传播了你就不构成，那不一定。 嗯，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在网上随便说个什么，发个什么照片，可能在虚拟世界里面存在侥幸心理吧，觉得抓不到我。其实在虚拟世界里面同样是有很多的侵权行为出现，包括这种言论方面而导致的刑事犯罪。 是这样，看着是虚拟的，两端的人都见不着，但实际上你发出去的每一条信息都有迹可查，叫做电子数据。 嗯， 这个电子数据它是有痕迹的，什么时间什么 IP 地址， 嗯， 这个留下的证据反而比其他的这种行为的这种就不留证据的还更好办。哎，绝对不是说像我们所说的发出去了以后，哎，看不见摸不着没问题，那这个想法是肯定是比较幼稚的。 哎，那现在有些人比如曝光了一些官员的一些不太雅观的行为，那这个算是一种侵权吗？但是这个后来查实这个官员的行为就是违反这个纪律或者违法， 这东西这要看情况的。别人说是在车里面，在家里面，即便他这种不雅，他是或者说不合法，或者说是违反道德的，但是你要把它播报出来，这个它依然属于隐私。隐私不一定是合法的，我就是隐私；不合法的就不是隐私。我在家里面做一个什么事，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这个规定，即使是违反道德，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播报出来，依然会构成一种侵权。 现在有很多网友曝光的是一些其他人在公共，比如说宾馆里面或者在公园里面这样的地方的一些隐私的视频。 如果说是到公共场所里面，我通过合法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正常两个人在谈话当中我录过音，那么这种取证当然也是合法的。但如果说你要安装一个窃听器，安到别人家里面去了，安到别人宾馆里面去了，安一个摄像头，别人在宾馆洗澡你都看见了，那你这个。这个虽然是真实的，这肯定是违法的。 但本身你也是有过错的。 对对对对。 嗯，那现在网民看到一些比较抢眼球的爆料，都是急着要转发，挺独家的感觉。那这种转发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民在享受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这种快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转发的时候，不能说看到这个新闻很爆炸性的，很有娱乐性的， 也不核实真假。 对，不管它是真的是假的，不加思索的，你就成为了这个推手，这件事情的，你不知道它的真假，不要轻易的去转发，特别是涉及到什么比较敏感的，什么游行啊、上访啊、示威啊，或者说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对公民或者说企业造成重大影响的，你要思考一下。 能够轻易的你就转发了、嗯、 特别是一些这个图片里面可能有一些会侵犯人的隐私的， 对， 或侵犯企业商业信誉的一些东西要慎重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淫秽这些照片，你别人说它是真实真实你就转发了，这个也是不行的。 嗯，还是要慎重为好、 对，必须要看，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构成，轻了就是一个民事侵权、 嗯、 重了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嗯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男子蹲了5年冤狱后获得自由，他用漫画来描绘了刑讯逼供，说被多人砍打折磨。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昨天媒体披露了一起案件，男子蹲了5年冤狱之后，用漫画描绘当年的刑讯逼供。在被关了5年之后，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姚峪村村民刘仁旺重获清白。那除了申请国家赔偿之外呢，他还用漫画的形式再现了当年刑讯逼供的场景。他说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刑讯逼供的手段。刘仁旺曾经被认定是2008年的一起谋杀案的凶手，并且两度被判重刑，直到本案当中的重要物证和他的有罪供述被视为了非法证据排除以后，刘仁旺才获得了无罪，获得了自由。那他目前已经向吕梁中院提出了600多万元的赔偿要求。那他画的这个漫画呢，当中有5个人，其中嫌疑人是脸朝下趴在地上，戴着脚镣，双手被反绑着。那他周边呢有4个人都在实施刑讯，有1个人的一只脚踹在嫌疑人的脖子上，一个手呢是按在嫌疑人头上，一个手还挥着拳。那另外一个人是半跪在这个嫌疑人前面，他呢这个赤裸上身，手里拿着一根1尺长的一个棍状物指着嫌疑人的脖子。那第3个人是在嫌疑人的右侧赤裸着上身，用脚踹嫌疑人。第4个呢是在嫌疑人的脚下用左腿蹬着嫌疑人的小腿。那这幅画呢当中还有一行竖着的字，写着多人无数次砍打折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案情。在2008年的12月10号夜里2点多，吕梁市姚峪村发生了一起枪杀案。那个这个据称呢是中阳县建国以来第一起枪杀案，发生在村里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期间。那这个村的原副主任准备参加竞选村主任的刘建军凌晨在家里被人枪杀。在案发的时候，刘建军家的窗玻璃突然碎了，熟睡的他和妻子都同时坐了起来。这时候一道刺眼的手电光照进来，几乎同时枪响了。妻子赶紧拉开灯，看见丈夫的额头正中中枪，当场死亡。那随后妻子听到了外面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当时住在路口的刘建军的父亲说，他看到了2个人骑摩托车离开。事件发生6天以后，村民刘仁旺被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刑拘。1年多以后呢，吕梁检察院指控说，刘仁旺和他弟弟刘才旺因为承包工程是和刘建军关系恶化，枪杀了刘建军。那法院审理认为刘仁旺有动机，他和刘建军因为经济纠纷引发矛盾，还扬言说报复刘建军。那另外还有物证，刘仁旺的双手擦拭物和枪击现场是一致的。另外还有供词，在侦查期间刘仁旺多次做出了有罪的供述。据此刘仁旺被一审判处了死缓。 刘仁旺曾经在法庭上是否认所有指控，他说这个有罪供述是因为刑讯逼供所致。那吕梁中院说刘仁旺没有证据证实受到了刑讯逼供，并且公安机关提供的审讯刘仁旺的录像资料能够充分证明在这个侦查阶段供述是正常的。那2011年的4月25号，山西高院将这个案件发回重审。那一年以后的2012年4月12号，吕梁中院重新审理这个案件，仍然是认定刘仁旺构成故意杀人罪，不同的是将这个刑期由死缓改为了无期。但对比这个前后的判决书呢，这次审理并没有增加新的证据，刘仁旺不服，再次上诉。8个月之后呢，山西高院再次将这个案件发回重审。到了2013年的12月27号，吕梁中院第三次审理此案，改判刘仁旺无罪。那第三次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此前两次判决当中的关键证据刘仁旺的有罪供述，还有这个物证就是双手擦拭物，最终都被排除了。判决书显示刘仁旺的有罪供述讯问地点是不合法的。那根据当时县公安局的补侦报告还有看守所情况说明，说刘仁旺关于他这个一个人作案的有两次有罪供述，还有他伙同同伙李克忠作案的6次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看守所之外取得的。那除此之外，刘仁旺还有2次被提出了看守所。2009年1月9号，刑警队把他提出，当晚又押回了，没有讯问笔录和书面材料，也没有体检记录。第二天又被刑警队提出，10天之后回所，也没有讯问笔录，体检记录载明说后脖子有伤，下巴有伤，额头有伤，鼻梁等等都有伤。那吕梁中院认为呢，尽管侦查人员提供书面材料并且出庭作证了，说证明没有对刘仁旺进行刑讯逼供，那刘仁旺的伤呢是他拒捕造成的，但是不能排除刘仁旺的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按照刑诉法规定予以排除。那对于物证，吕梁中院认为刘仁旺双手的擦拭物的这个提取笔录没有见证人，并且无法补证。尽管公诉机关提供了侦查人员情况说明，说证明当时天黑无法找到见证人，那这个解释理由并不充分，按照刑诉法规定予以排除。而刘仁旺双手擦拭物的鉴定意见，因为送检材料来源不明，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那除此之外，刘仁旺所说的同案犯一直也没有找到，并且作案的枪支、手电、摩托车也都没有找到。在改判之后，2014年1月2号，吕梁检察院还提出了抗诉，说刘仁旺的有罪供述呢是山西省公安厅、吕梁市公安局、中阳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共同讯问所提供的，刑讯逼供可能性比较小。那讯问刘仁旺的地点是在中阳县的朱家店宾馆，是县公安局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工作地点，并不违法。那此后在山西高院审理期间，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就撤回了抗诉。在2014年10月8号，山西高院作出了终审裁定，准许山西省检察院撤回抗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此，刘仁旺得以被明确宣告无罪。那在判决书当中呢，刘仁旺的有罪供述是有两个版本的，说一个是单独买枪杀人和伙同他人杀人，而法院认定的是后者。那实际上刘仁旺先后有15次的这个供述，那其中有7次是否认有罪的，有8次是有罪供述。那说买枪，枪从哪里来的，多少钱，同伙是谁等等，刘仁旺说了这8次的有罪供述全都是刑讯逼供所得，办案人员让我招，我就说我是买的枪杀的人，后来他们说不对，你们是两个人作案，当时他们把我打得太厉害了，我就随便想了一个名字。那判决书显示吕梁中院第三次审理此案的时候，那些所谓同伙都是无从查找的。那无罪释放之后，刘仁旺仍然难以平静，他说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在我被捕的前几个月里真是生不如死，时刻都想着自杀，但是又没有条件。昨天媒体披露说，为了更形象地还原当时的刑讯逼供场景，那刘仁旺特地找人画了几幅漫画，漫画里面有这些场景，比如说吊打、电击、关铁笼、开水烫等等。 他说这些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刑讯逼供。那现在除了申请国家赔偿之外，刘仁旺还表示要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法律责任。那下面我们就这个案件来点评，并且来揭秘这个案件胜诉成功的翻案胜诉的因素在哪里。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魏振胜律师。你好魏律师。 你好丹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案件我们看到报道之后有点不明白，就说吕梁中院第三次审理时候启动了这个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那此前呢这些关键性的证据，他有罪供述啊，什么双手擦拭物和现场的一致啊，都被排除了。那为什么到第三次才启动这个非法的这个证据排除呢？ 其实这个案件啊，说第三次是不是说吕梁这个中院他自己愿意去做的？ 嗯， 因为他做出的第一审的这个判决别人不服上诉了，发回重审，来来回回他是被迫有了第三次。所以说在这次这个审判当中，中院或者说高院再把这个案件说撤销以前的判决，你继续重新审理，你不能说按照原有的事实理由没有任何新的证据还做出相同的判决，那肯定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他们逐步的意识到这个案件应该是证据不足的。 嗯， 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审判机关或者说检察机关或者说我们的侦查机关老是有一种有罪思维的一种定论在这里面，别人还没有经过审判老觉得他这个证据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你公安 检察院也有了， 检察院又审查了一遍，那还有错吗？到了法院这我一看，你看这些证据你的主动的供述都有，所以说重口供轻证据这种思想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还是存在的，还有一种有罪的思想， 疑罪从有， 对，只要是一看哦都做过一遍了，应该八九不离十，应该是共同犯罪了。所以这种思想呢就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司法的实践和审判。但到最后，但是最终高院他是要严格审查的，因为死刑无期像这样的重大刑事案件，人头落地头再也不可能给搬到脖子上来了，落地了就落地了。所以说高院在这个问题上他会非常慎重，基本的证据应该说是缺乏的，你凶器在了是吧，你没有找到， 凶器也没有， 对，现场的摩托车凶器枪支这个 合伙同伙， 对，同伙这些都没有。像这种情况下仅仅凭被告人自己的这个供述来认定的话， 还有擦拭物，所谓擦拭物， 对，所谓的这个擦拭物啊，当然我也仔细的去看了他的这个案情，但是没有具体的这个介绍， 更详细的一个更多的介绍， 对，到底擦拭物是什么。但一般情况下我们擦拭物比如说我们杀人了手上有血迹是吧，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手上的血迹杀了，也可能是自己弄伤了，也可能是别人的血迹或者说我们的毛发呀，或者说其他的，比如说 毛巾啊， 毛巾啊，或者说用枪子打了以后有油啊这些。但这些东西能不能够证明跟现场相一致？从这个背景介绍来看的话，它好像跟现场是一致的。但是跟现场一致以后，你能不能够证明是跟凶手是一致的？是不是凶手留下的？那么凶手留下的，你是不是做了这个 DNA 鉴定？他有没有留下 DNA 的检材？有没有做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指纹鉴定，他有没有留下这个，有没有做这种同一性鉴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再说你的检材的来源还说不清楚，天黑了你从哪来的，来源客不客观，真不真实，你这个双手视察物，所以靠这些证据来认定的话，最后在高院发回重审的这个当中给他指明了，这个肯定要认真审查，这个证据是不足的。这个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以前我们一发现这个案件可能是有点问题，证据不是很充分，那就判轻一点吧，疑罪从轻，或者说我判不了，干脆我这案件就挂到这超审线，我不审判了，没有办法，就像一个鱼骨头卡在喉咙里面吞不下去了，我也吐不出来了。你要是吞下去嘛，你说判死刑证据确实欠一点，但你要说的这个人不构成犯罪嘛，把他放出去好像也不敢。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疑罪从轻从挂 理念， 对，就总是认为宁愿把这个人关在里面。那么我们现在的司法是要求什么呢？疑罪从轻，其实这个是从1997年就开始的， 其实有20年了， 对，快20年了。1997年的1月1号新的刑诉法修改以后，就是以前的刑诉法修改以后， 疑罪从轻，就是什么叫疑罪，就是你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被告人或者说犯罪嫌疑人杀了人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推定他无罪。 嗯，疑罪从无。 从无啊，这是这个理念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我们说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宁愿错放掉100个坏人、嗯、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 他的反而影响会更加的恶劣。 对呀、啊嗯、一个人头落地以后你是没有办法的、嗯、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以前要是按照宁愿错杀100个也不放掉一个坏人，那肯定是不行的。 嗯， 那么现在这种司法更尊重人权和民主、嗯、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嗯、我们一定是疑罪从无、嗯、他立法的本意是这样。 你这个证据来源不明或不确定就不能说这个人有罪。 对、 嗯、就放弃排除这个证据了。 对，刑事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嗯、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人杀人了，但是有一个证据或者说有其他的一种可能性、嗯、这个人没有杀人、嗯、那他就你的指控就不具有威仪性。 嗯， 嗯， 不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那你这个证据就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 嗯、 就1000个可能10000个可能不等于一个唯一、嗯、只要有一个唯一就会有定案。 嗯， 如果说我还说出了有其他可能性、嗯、那对不起，你这个证据就不是唯一的了。 连合理怀疑都要排除。 对， 就包括合理的怀疑， 就是合理怀疑说的是就要排除、嗯嗯 嗯哎、那您觉得这个案件现在成功翻案了，它的胜算因素在哪儿呢？ 还是在这个基础的证据上不充分不唯一。 嗯， 你要认定他杀人了，你凶器没有，现场的相关的这个物证没有，你凶器是物证吗？你物证没有、嗯、你这个导弹鉴定，然后手拿着枪有没有指纹，有没有留下血迹。 嗯， 现在唯一的有的证据是什么？口供。但口供是刑讯逼供带来的。 嗯，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也和这个刘仁胜这种不断的上诉哈、啊，他虽然被刑讯逼供做了有罪供述，但他一直在上诉。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刑法里面的刑事诉讼法里面一个原则，我们叫做轻口供重证据、嗯、但是实践当中的很多情况下非是重口供轻证据。 嗯， 这肯定是不行的。 嗯，这里面其实他有他自个儿的一个比较执着，另外也从这个案件来看确实有很多是值得人怀疑的地方。 对， 嗯， 法律还有一个明文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什么呢？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的，不能对这个人定罪或科刑。 嗯， 即使这个人不承认，但有其他证据足够的，也可以定罪或量刑。 嗯，那他现在画了一些漫画啊，就是他认为自己再现当时被刑讯逼供的场景，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了。那这个漫画能作为将来的一个证据吗？ 这当然不能了。这个只能说是他自己的一种陈述、 嗯、 自己的言辞，这个不能算成是当时他被刑讯逼供的一种证据。 嗯， 不能算。 即便是可能有些百姓认为他这还有可信度，但如果从法律的定义上这个层面上来严格去讲的话，是不能作为一些证据的。 对，不能证明他被刑讯逼供，从这个漫画的过程当中来看、 嗯、必须要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录像也好或者人证也好。 这里面就涉及到有一个问题，人被关在里面，你让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去举证， 非常难， 非常难， 非常难。 对，所以这个案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是什么？嗯、并没有让刘荣旺去举证，说我被刑讯逼供了、 嗯， 而是我有伤了，你公安机关来举证， 嗯、 没有排不能排除他没有被，所以是这种推定，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嗯 嗯。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魏振胜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进行中，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票，更有精美礼品送不停。 爱我就来投票吧。